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从这里去新月咖啡馆，在不塞车的情况下，只有15分钟的车程。岳定堂他们在街口下车，没走几步路，远远的就瞧见咖啡馆挂在外面的招牌。新月咖啡馆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刚刚粉刷过的外墙，几扇半新不旧的窗户，在寒冬里努力维持绿色的植物，还有穿洋装的侍应生，所有的细节都能看出老板对这间咖啡馆的用心。只是开在中国的咖啡馆必然会带上中国的痕迹，就像现在从咖啡馆里传出来的唱片播放的不是外国音乐，而是本国人耳熟能详的茉莉花。 不着急进去，我们先去周围转转。好。 林月二人没有急着进咖啡馆，他们先去了街对面的茶叶铺，跟掌柜唐老板闲聊两句，买点东西，状若无意地打听起新月咖啡馆的情况。这间咖啡馆有些年份了，若干年前就在这里经营，但换了两位老板，前一位姓韩，据说生意破产，收拾东西回乡下老家了。现在的这位姓李，是韩老板的朋友，听说他急着用钱，就将咖啡馆盘下来，重新修缮开放。咖啡馆生意还不错，老板人也很好，他店铺里几个伙计都是被他出手帮助过的，就连邻居平时有个什么不便，李老板也是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嘿嘿，来来来，喝茶喝茶。哎呀，李老板心地好啊，可惜这世道好人难做，得恶人才能出得了头啊。 怎么说？ 哦，这位是？ 他姓姚，是我同事，跟我一道出来做社会调查的。 哦，原来是杨教授啊，快请坐快请坐，来来来。小东倒茶。 哎，好嘞。 这年头知识分子分外受到尊重，尤其是岳定堂这样的教授文人，放在前清就是翰林老爷级别的人物，随时可以登堂入阁。在升斗小民看来，更有一份距离感和必须仰视的感觉。岳定堂以社会调查的名义跟对方攀谈，又买了2斤茶叶，自然得到分外热情的招待。 哎呀，这说起来啊，李老板盘下这间咖啡馆也不容易。他本来以为是帮朋友的忙啊，急公好义出手相助，谁曾想这咖啡馆盘下来不出一个月，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说这韩老板啊一女二嫁，把这咖啡馆也卖给了他。这时候韩老板钱也拿了，人也消失了，这双方就打起了官司。不得已啊，李老板为了早日重新开张，只得再出了一笔钱给对方，这才把这个地方拿下来。 这么说，李老板的确是特别仗义的一个人了。 哎，那是的。今年夏天那会儿，上海不是下暴雨吗？好多地方都淹了。我这些金贵的茶叶呀，最是不能被水碰上一丁点儿的。多亏李老板借给了我几个大罐子，把茶叶往里面一装再封罐，还真就没收半点潮。结果他的自己那些咖啡豆倒是有一半遭了殃。你问问这街上10户有9户提起他都得竖一个大拇指。 我看着咖啡馆的客人也不算特别多，他老这么帮别人，自己不会亏本吗？ 啊，听说啊，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这家呢在南洋那边还有产业，说是想回来养老，儿子还留在南洋做买卖，这每个月呢都给他寄生活费，孝顺得很啊。以我看，就算咖啡馆亏本也不妨事。他儿子写过许多封信喊他回去了，李老板说自己现在有手有脚，还能干活做事，暂时不想出国。哎，你说这些 都是他自己说的？ 哎，是啊，我还见过他儿子寄回来的照片呢。李老板的孙子那是白胖聪明，都会喊爷爷了。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觉得这次来调查的方向对了，可以做一则南洋商人归国的相关文章。 哟， 那不知鄙人的小铺有没有荣幸在您的文章里露脸呢？ 自然有，唐记茶叶铺我都记下了。 好。 对了，老岳，你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说起来跟我们这次的社会调查还有点关系。 还没看，怎么了？ 上海名媛杜玉宁死了，现在死因未明，怀疑是凶杀。我们社会调查里不是包括治安这一项吗？正好，等会儿去巡捕房问问吧。 您说的是杜玉宁？袁太太？哟，她死了。 嗯，正是袁公馆的那位袁太太，杜玉宁。怎么，你认识？ 这认识倒是不认识，他那样出名的人物，这小店也没这个荣幸与之结交啊。只是之前看他几次到对面咖啡馆喝咖啡，哎呀，这可惜了呀！袁太太多有气质的一位美人啊，怎么说死就死了？这， 他一个人来喝咖啡吗？没约别人？ 有，但我记不大清了，这。 是男是女？ 男的。哦，我想起来了，是两个人。他每次只约一个，但来来去去好像就两个。其中一个，哎，您别说啊，跟您这身量还有点像。另一位比您矮一些，大概半个头吧。但是呢，经常穿一身暗红色的洋装。啊， 您确定？ 哎呀，自然。那位先生有一回到隔壁洋货店买雪花膏，正好被我撞见，长得挺俊俏斯文的，还戴了一副眼镜，看上去呢就跟您二位一样，是有文化的人。 辞别茶叶铺老板，林叔跟岳定堂步入咖啡馆的时候，天色已经变得深邃幽蓝，像随时都会被一夜墨水泼上去，变得漆黑。寒风夹着冬季的冰冷无情，在大上海的霓虹灯上盘旋，又穿过弄堂街巷，将外面衣不蔽体的乞丐折腾得愈发蜷缩抱紧身躯，最终被咖啡馆的厚重大门阻挡在外面。咖啡馆里是一派暖意，有暗香袭来。 欢迎光临。 天可真够冷的。 今天是大年三十。 刚进门，林叔就听见岳定堂说。他的脚步微微一顿，要不是岳定堂提醒，他还真忘了今晚是除夕夜。因为被卷入这桩案子，也因为杜玉宁的死，这两天来回奔波，林叔差点都忘了今天出门前姐姐林瑶叮嘱他晚上一定要早点回去吃团圆饭的话了。现在家里肯定已经做好了一大桌子菜，姐夫估计也已经下班回家，两人围坐在桌前，唯独空了林叔的那个位置。但如果这个案子没能尽快找到真凶，将其绳之于法，只怕林家还会更加不得安宁。反正现在还有个岳定堂在，待会儿回去拿他当借口就好了。咖啡馆里冷清寂寥，就只有一桌洋人在用餐。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作为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除夕与中国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不同。天还未黑，街上就已经行人寥寥，现在外面更加安静，好像一瞬间全上海的所有人都藏了起来。新月咖啡馆倒是敬业，还坚持开门营业。 两位里面请。外套给我就好。 他们刚进门就有侍应生迎上来，主动接过他们的帽子、围巾、外套，又将他们引到宁静一隅，点亮桌上蜡烛，奉上餐单。 先生，这是菜单，你二位先看看，需要的话按一下桌上的服务铃即可，我会马上过来。那，这是柠檬水，温热的，先解解渴。 哎，谢谢。 别急别急，每个人都有啊，来，给你拿好。 有个侍应生提着一篮子面包走出去，林叔扭头一看，瞧见他站在路边再给几个乞丐分发。 哎，你看，大年夜还不忘给外面的乞丐发面包， 这李老板还真要做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那我们就祈祷他真的是个活菩萨吧。 岳定堂打开菜单略略看了一眼，纯粹的西餐在中国很难得到所有客人的青睐，即使这里是公共租界，所以这间新月咖啡馆也不例外，餐单上都是中西结合的西餐，譬如番茄鸡蛋牛肉意面。他是绝对不会点这道菜的，但可以想象这道菜肯定会有不少客人点，否则老板不会一直留在餐单上。 两位要点点什么？ 哎，请问你们大年三十都不关门吗？ 我们老板说大过年的家家户户肯定都关门，但肯定还有不少人没能回去，好歹这儿有个遮风挡雪的地方，给客人进来小气。 那你们不也回不了家了？ 我们都是家里没了亲人或者只身来到这里闯荡的，幸得老板收留，大伙吃住都在这儿，倒也方便。 两人说话的档口，岳定堂已经点好餐了。 要这个套餐吧，碳烤细冷牛排七成熟，甜点就要蜜瓜冰淇淋好了。 好的先生。那这位先生您要点点什么？ 林叔沉吟不语，侍者也不敢催促，就在一旁耐心等候。岳定堂瞟了一眼，他发现林叔跳过主食套餐那一页，直接翻到最后甜品单点部分，眼睛半点没挪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林叔就像那伫立在蜀山之巅等待倾城一剑出鞘的高手，敌不动我不动，木雕似的地老天荒。岳定堂看不下去了，终于打破沉默， 这顿我来请。 早说嘛，来份那个龙虾烩面的套餐，甜品就要芝士千层、树莓冰淇淋、草莓布丁吧，然后你再帮我们拿一瓶香槟啊。 好的。 侍者如获大赦，连忙应声离去。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